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具体的天气。今天夜间北京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五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北京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总的来看，明天的天气整体还是不错的，但是能见度会有所下降，依然是一个适合大伙出行的好天气。在这里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伙心情愉快，出行平安。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东北三环的外环方向，三元桥到太阳宫桥是车行缓慢。南五环的廊垡东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东六环的徐辛庄桥北向南方向也是有事故，后车拥堵。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的运行。京新高速上地桥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京藏高速马甸桥区以及建祥桥区出京方向。京城高速的望河桥到望京西出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桥进京方向。三元桥到四元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再次提醒大家在外行车一定要按序通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昨天呢，刚刚过完重阳节，在今天我们依然为大伙播出健康加油站特别策划的中医养生暖重阳系列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会和大伙介绍一些现在非常受到叔叔阿姨欢迎的中医养生保健小方法。 泡脚、拔罐、刮痧、艾灸，这些养生保健的方法在老年人当中非常流行，有病治病，没病强身。但是这些中医养生手法真的适合您吗？您知道简单的泡脚、艾灸讲究也非常多吗？重阳节健康加油站为老年朋友送健康表孝心，特别策划中医养生暖重阳系列节目，为您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中医科主任杨傲然做客直播间，和您说一说中医养生讲究多。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 泡脚、艾灸、拔罐、针灸，相信这些中医养生方法收音机前的您都不陌生，甚至有一些朋友现在天天在家就做着这样的养生小妙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为大伙儿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中医科的主任杨傲然杨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伙儿好好的来说一说这些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耳熟能详甚至天天都在做的中医养生方法到底有哪些讲究。首先要欢迎杨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杨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欢迎杨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些中医养生的小方法哈。也想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问一问杨主任，其实像泡脚、艾灸、拔罐、刮痧还有针灸，这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医养生方法。咱们既然是重阳节的系列节目，中医养生暖重阳嘛，我们就得先让您推荐一下最最适合我们收音机前叔叔阿姨们这些老年朋友养生的方法。如果让您选一个的话，相信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所长哈，硬选一个的话，您会推荐哪一种养生方法呢？ 那我肯定是推荐我们的足浴的办法。 哦，泡脚。 泡脚，对，老百姓叫泡脚。 但其实这个泡脚，相信可能每一个朋友，尤其是老年朋友，可能都做过这件事儿。但是我们说的这个中医养生的足浴和我们日常的这个泡脚，到底有啥区别啊？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是不是跟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 好的， 也想问问，在您的日常就诊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叔叔阿姨跟您说这个自己用泡脚的方法来养生，但其实您听完之后觉得，哎呦，这还不如不泡，泡错了，有这样的吗？ 有，因为这个泡脚的，无论从温度，还有从那个泡脚的仪器，还有从泡脚的药物选择上，大家还是都存在很多的这样的误区。所以说也想利用这么个机会跟大家聊一聊。 好，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让杨主任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其实这些看似比较简单的中医养生方法背后到底蕴藏着哪些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还有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健健康康的用这些方法来保养自己的身体，我们到底应该注意哪些小的讲究。大家伙儿有什么关于中医保健养生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杨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儿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大伙儿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网易视频，在我们的网易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就可以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杨主任，可以通过我们弹幕的方式和杨主任直接的互动和交流。那今天的中医养生暖重阳系列节目呢，我们也为大伙设置了互动听古诗养生的环节，每天呢我们会选出一首和重阳节有关的诗词，其中啊就会涉及到一些和养生有关的这样的一个互动的小知识在里面。咱们先来听一听今天的古诗到底是什么，听完古诗之后，我们会和大伙出一道互动养生的小问题，您抓紧时间跟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答题，只要您答对的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位听众朋友都可以得到杨主任为我们提供的这个非常精美的奖品，其中包括了什么呢？首先是包括了一个这个已经配好的我们说足浴的药包，咱拿回家之后泡一泡就能用。然后呢，还为大伙准备了一个我们说这个艾灸，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中医养生方法，艾灸的套装，其中呢包括了一个艾灸器，还有这个艾灸的艾条。 对， 我们也为大伙准备了。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的话，现在就来听一听我们今天的互动古诗到底是哪一首吧。 陆游在《泛舟过金家耿赠麦兴王翁》里这样写道：老人不负侍农桑，点鼠鸡豚亦未忘，洗脚上床针一块，稚孙见长解烧汤。这首诗的大概意思是，老人不能耕田种地做农活，但是喂一下鸡和猪，点一下鸡和猪的数目，这些事儿没有忘记，还是要干活的。干完活后再上床泡一下脚，真是舒服。稚幼的孙子逐渐长大，就解决了烧热水的问题。其实历代养生家把每晚用热水泡脚作为养生去疾、益寿延年的一种措施，他们不论多忙，每天都念念不忘的是以热水泡脚。那么今天的互动问题就是，泡脚的水温多少度比较合适呢？ 你的泪光， 这是我们今天和大伙儿一起来分享的和重阳有关和养生有关的一个古诗词，是陆游的《泛舟过金家耿赠麦兴王翁》。那其中呢就提到了泡脚这一说，说的是洗脚上床针一块，也就是表达了洗完脚之后再上床，哇， 全身爽快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古人就非常重视泡脚养生这样的我们说中医养生方法了。互动问题想问问大伙儿，这泡脚的水咱温度多少度比较合适啊？那杨主任一开始跟我说了，这个范围有点广，咱们为了让大家伙儿能够尽快答对，给大伙儿几个选项。 A 选项，这个水温控制在30到35度， B 选项控制在35度到40度， C 选项是40度到45度。咱泡脚的话水温多少度比较合适呢？如果您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的话，现在就可以发送正确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参与到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今天的奖品。你想要看看我们的奖品长什么样的话，现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奖品两个字就可以得到我们今天奖品的图片推送。你就可以看看我们的这个艾灸器长什么样，我们的中药的这个泡脚包到底长什么样了。那接下来呢，给大伙儿一点发送这个我们说答案的时间，我们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我们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近日就儿童白血病救治管理工作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根据了解，国家健康委员会将会指导地方建立完善儿童白血病诊疗管理网络，实施定点医院治疗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开展儿童白血病个案登记管理，同时建立完善儿童白血病诊疗协作网络，加大儿童白血病定点医院建设的支持力度，提高全国儿童白血病诊疗同质化水平。网上流传的这种说法，相信您一定听说过，吃汤泡饭对于我们的胃非常的不好，很容易得胃病，但这是真的吗？如果我们只是用去油或者是少油的鱼汤、肉汤来泡饭，增加的热量并不算太高，但是要提醒您，可能会增加我们盐分的摄入。对于没有痛风和高尿酸的朋友来说，用肉汤、鱼汤泡饭，只要少放一点盐，有一点点的咸味和鲜味，并不会对我们的胃带来额外的伤害。而且少量的水，不是几大碗水，也不至于到稀释我们胃液影响消化的程度，所以说对我们的身体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糖尿病足是糖尿病患者非常常见的一种并发症。怎么样才能简单的判断自己是不是患了糖尿病足呢？您可以查看一下脚部的温度感觉如何，用凉的东西触碰自己的脚部，看一看脚部的反应大不大，然后可以用温水泡脚，看一看我们的脚部感觉是否强烈。如果没有感觉的话，可能说明脚部的温度感觉减退或者是缺失了，这很有可能是糖尿病足所引起的，建议您及时去医院检查一下。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伙儿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中医科的主任杨傲然杨主任来到直播间，跟我们的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现在的中医养生方法到底有哪些讲究。尤其我们这个重阳节的特别节目，得说一说特别适合叔叔阿姨们的这种中医养生方法。 对， 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杨主任说，如果让他推荐的话，最适合叔叔阿姨的应该是泡脚足浴这种养生的方法。其实您别说，这个过重阳节的时候，我还给我姥姥订了一个现在特别火的这个泡脚盆儿。因为姥姥其实这泡脚盆一直在用，但是呢，这泡脚盆现在的功能真的是越来越多。我之前在网上查的时候，想送这个礼物的时候，我就查到这个泡脚盆现在的功能，除了按摩、保温之外，还有什么远红外线，同时还有什么磁疗，各种各样高科技的功能。这价格几百块钱到上千块钱不等哈。那也想问问这个杨主任，如果我们真的想要通过泡脚或者说足疗这种方式达到养生的目的，我们应该注意什么？还有就是这个泡脚桶，如果让您推荐的话，像这个非常流行的什么红外呀、磁疗啊，到底有没有用啊？ 这个确实，我们这个主持人啊，一看就是非常有孝心。那么现在呀，这个泡脚桶随着科学的发展，确实有很多其他的附加的功能。比如说在原来的热水泡浴的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磁疗，增加了按摩，增加了红外线等等的一些高科技。 那么这些办法到底有没有用呢？实际上我们说呀，这个泡脚的时候主要是利用水的温热的刺激，刺激我们足底的一些穴位和一些特定的功能区。那么这个时候按摩有没有作用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喜欢泡完脚以后都来一个足疗，这样的话呢，可以根据您身体不同的疾病对于一些特定的穴位进行刺激。那么在泡脚的时候相当于二合一了，既泡脚又足疗。那么但是我认为这个按摩呀很难对某一个穴位起到一个针对性的刺激作用，因此呢它的这个作用是有限的。再比如说你说红外线，红外线呢在我们医疗上可以起到一些止痛的作用，那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疼痛的问题。那么在泡脚桶里面设置的这个红外线对您疼痛的部位能不能有一个直接的治疗作用，这个我建议听众朋友们也要斟酌一下。那么至于磁疗的话呢，我们说短时间的磁疗这个作用是有限的，那么只有长时间的持续的这么一个磁疗才会对身体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 好，通过杨主任介绍我明白了，其实我们并没有必要一味的追求这个泡脚桶， 对， 功能特别的多，然后呢项目特别的全，价格特别的高， 对， 我们主要足疗是靠这个水的温热作用， 对 我们的脚部起到一个这个我们说养生保健的效果。 是的， 那也说说吧，咱们足疗或者说足浴的话，对我们的身体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这个足疗和足浴啊对人体的好处简直是太多了。我们中医啊有一句话，就像人之有脚譬如树之有根，那么树枯根先竭，人老脚先衰。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冬天泡脚可以起到一个温肾补阳的作用，春天泡脚可以起到一个生阳固脱的作用，夏天泡脚可以起到一个祛湿这样的一个作用，秋天泡脚可以起到一个温润滋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四季泡脚都有非常好的一个养生保健的作用。 叔叔阿姨们听完之后开心了，一年四季都适合泡脚， 是的， 每一个季节泡脚都可以有它不同的这个功效， 是这样的， 这是顺应我们说这个中医的养生理论，就是一年四季我们要因时而动， 对，是这样， 根据不同的气候特点我们得有不同的这个方子。那想问问，如果想要达到您说的这春夏秋冬不同的效果，我们都用热水泡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还是说我们得配合着这个四季用不同的这种中药材共同配置这个泡脚的药汤，然后我们泡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这个啊比如说我们说中药泡脚啊，有一句话叫中药泡脚譬如说养生，那么如果说这个温水泡脚譬如说养生保健，那么中药泡脚我们说叫盛世补药，那么所以说呢用不同的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药物来进行泡脚，肯定比单纯的用热水来泡脚会起到更好的作用。 但即便是单纯我们就用热水泡泡脚也能够达到养生保健的效果。 对，是这样， 只是效果没有说加了中药材之后那么强劲了。 对， 刚才杨主任说用中药泡脚都胜似补药了， 胜似补药， 这看来这个我们说如果加对了药材的话真的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我们怎么样才能选择适合自己的药材？想问问杨主任，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说秋末冬初的这种感觉了，气温下降非常明显，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季节让您推荐一下比较适合我们收音机前叔叔阿姨们这种泡脚的药方，让您推荐一个的话，您会推荐什么样的小方子？ 像这个季节啊大家都知道我们气温啊从这个夏季的高热那么逐渐的开始转凉，到了冬天以后呢温度降的会比较低，那么这个时候随着自然界阳气的减少阴气的增加，我们人体的阳气也逐渐的处于一个收敛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季节的变换，我们可以选用一个温阳的这样的一个泡脚的方子，比如生筋草、透骨草加上杜仲这几味这个药物每样选15克，这样的话呢可以起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温阳补肾的这样的一个治疗作用。 好，这个小方子是比较适合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叔叔阿姨们养生保健用的哈。那也想问问这个杨主任，既然这样的一个小方子比较适合叔叔阿姨们，那这个是我们把这些药材买回来一样15克称好之后 跟这热水泡在一起、 嗯、 一起把脚放进去就行、 嗯、 还是说我得提前先把这个药材煮一煮、 嗯、 煮出这个中药汤来、 嗯、 我用这个中药汤兑到我的洗脚水里面泡脚啊、 嗯哦、这主持人问的很专业啊，因为啊我们说是这样，因为我们当方才说了泡脚的温度啊它不会特别高，所以说呢你只是把这个药包啊放在这个泡脚的水里面泡一下，这个出来的中药有效的成分啊是有限的、 哦、 因此呢我们建议听众朋友们先在这个锅里面先煮开了，水沸了以后大概10到15分钟， 嗯， 你把药汤兑到你的这个泡脚桶里面，这个时候中药的有效成分是最多的，也会起到最佳的保健作用。 嗯，好，所以说这个买回去这些我们说中药的药包药材咱别直接泡在水里然后就把脚放进去了， 对， 这温度稍微有点低没有办法把这个药效有效的释放出来， 对， 咱们先放水里煮个大概10到15分钟， 是的 啊、嗯，那是不是这煮的水也别太稀了、 嗯、 我们别煮太多，煮一大锅、 嗯嗯、 想着多泡泡这也不行吧， 对，像我们比如说这个方才那个三味药啊大概能加500毫升的水，最后我们煎出来有200毫升或者100毫升的药汤，这个就可以了、 哦、好、 嗯、 那这是我们说如果我们要煎这个药汤的话比例500毫升差不多就是两瓶矿泉水， 对， 差不多就500毫升了，嗯，叔叔阿姨们实在掌握不了的话、 嗯、 您就用这个矿泉水瓶、 嗯、 接两瓶倒到锅里去熬这个药、 嗯、 10到15分钟之后大概能熬出来的汤有一瓶矿泉水这么多， 对、 嗯、咱把这个汤兑到洗脚水里面， 是的，是这样的、 嗯，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洗脚的温度哈、 嗯、 也想问问杨主任，今天我们跟大伙儿的互动有奖问答的题目其实就是说、 嗯、 洗脚的温度多少度是比较合适， 嗯， 您刚才提到洗脚温度不要太烫、嗯、 对， 但是我在这个足疗按摩店的时候、 嗯、 这店员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嗯、 都告诉我说这个烫点好、 嗯、 烫点才有效果才解乏， 嗯， 嗯， 而且还跟我说了说这水不烫， 嗯， 你白泡了， 嗯， 那您刚才说这水温反而不要太高， 嗯， 因为我经常的有的时候泡这个洗脚桶里的时候、 嗯、 都感觉这个脚快被煮熟了，感觉是个跟开水烫的一样 的， 也想问问您到底多少度的温度是比较适合我们中医养生保健的， 嗯，这个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呀这个泡脚的温度我是觉得40度到45度是比较合适的、 嗯、 当然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这个情况我们选用的温度啊是不同的， 嗯， 比如说你这个足部啊有一些这个脚癣这个容易有破溃的时候，这个时候温度就不能够太高， 嗯， 还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比如说他周围神经啊感觉已经比较迟钝了， 嗯， 这个时候你的温度一定控制的不能特别高， 嗯， 那么方才主持人说了是不是温度越热越好呢，实际上我们在泡脚的时候主要是利用这种温热的刺激对足底的一些穴位进行一些有效的这个刺激，那么当然越热的水对这个穴位刺激可能越强，但是你也要考虑你皮肤的承受的能力、 嗯、 尤其是小朋友在泡脚的时候皮肤比较稚嫩、 嗯、 这个时候温度也要进行一定的控制，那么所以说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40度到45度之间还是比较合适的， 嗯，40到45度也就是其实比我们的体温大概高了5到10度， 对， 嗯，我们一般正常人36度左右的体温、 嗯、 高了5到10度、 嗯、 咱千万别太烫， 嗯， 看来以后我再去这个外面洗脚的时候他再跟我说这水烫点好我就得跟他说不可能，中医专家告诉我了40到45度是最适合大伙儿泡脚的温度， 是的，是这样， 嗯，而且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水平高了、 嗯、 一般家里如果泡脚的话很多这个叔叔阿姨都喜欢买这个泡脚桶、 嗯、 其实这泡脚桶都有保温的功能、 嗯、 它会有这个加热、 嗯、 也就是说它可以保持水温的一个恒温， 对， 很多像原来我们说放盆里泡的时候、 嗯、 一般大家喜欢一开始的水烫一点、 嗯、 是因为泡着泡着这水就凉了， 对， 所以一开始可能水温稍微高一点、 嗯、 您泡到最后觉得水温正合适， 是， 但是现在如果咱们有这种保温功能的泡脚桶的话、嗯、您千万别把这水温调太高， 是的， 嗯，尤其是糖尿病足的这些叔叔阿姨们、 嗯、对， 本来咱们对脚部的这个温度感受就差， 对， 又容易有这种破溃的情况， 是的， 而且还不容易愈合， 是， 咱再把水温调得太高、嗯、再烫出个水泡来、 嗯、 得不偿失了，没达到养生保健的效果、嗯、还让自己受伤， 对， 嗯，水温咱们得控制， 嗯， 说完了水温哈，我们得回答一下大家伙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了、 嗯、 其实关于泡脚看来大家伙真是问题不少，也经常泡，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泡脚的时间大概泡多久啊，是不是 不是越久越好？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高血压泡脚的话，能不能够帮助稳定血压？这血管是不是也能通过泡脚来个热胀冷缩呀？ 嗯，这个泡脚的时间啊，我们认为还是15分钟到20分钟这个时间是最合适的，因为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身体情况，体质虚弱的这个情况和这个壮实的情况，那么都是不同的。因此呢，大家不要泡得太长时间，以免呢出汗过多，身体出现一些虚脱或者是心慌、胸闷、头晕这样的一些不良的反应。那么至于说听众们问的说到底说泡脚能不能治疗高血压，我们说呀，高血压最常见的原因是由于动脉硬化那么导致的。那么对于动脉硬化导致的这种高血压，血管弹性下降，我们理论上来说，当你泡脚的时候适当的加用一些药物，是可以通过改善人体的末梢循环，进而促进人体全身的循环，那么可以对动脉硬化起到一定的这个缓解或者是延缓的作用，那么也可以对血压起到一个辅助的治疗作用。那么高血压的人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当你血压特别高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不要用特别烫的水泡脚。那么如果水特别烫的话，加速了血液的循环，可能会对心脑血管造成一定的危害。 哦，也就是说的的确确有可能会让我们达到热胀冷缩，这血管泡了热水之后 是这样 张开了。我们如果是吃着这个降压药，血压控制比较稳定的情况之下，血管一降开，还有可能是血压偏低了，有头晕的情况， 这个是有可能的 啊。所以也提醒一下，比如说收音机前有高血压的叔叔阿姨们，咱在泡脚的时候，如果一旦感觉哎呦感觉有点头晕，眼睛发懵了，这有可能就是我们水温调得太高，泡的时间太久了。 对，是 咱别泡这么久，大概15到20分钟是比较推荐的一个我们说泡脚的时长。 对， 大家伙现在都是我们说倡导节约嘛，像叔叔阿姨肯定就更节约了。我们说用药材泡脚，这药材很多叔叔阿姨说，如果这泡这个15-20分钟也太浪费了呀。如果比如说有这种勤俭节约持家的这个叔叔阿姨，我能不能比如说老伴儿先泡，泡完了之后自己再泡，能这个几个人共同泡一锅这个我们说药汤吗？ 哦，是这样的。那么因为都是自己家的人，那么你肯定对大家的这个身体状况是有了解的，比如说有一些逐步的一些皮肤病 啊，有脚气什么的， 对，有脚气 那就别泡了， 这个就不适合了啊。除此之外也是可以的，大家应该是可以互相可以泡一泡的。 好啊，杨主任在上半段的时候跟大伙推荐了一下，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比较适合泡脚的这个小方子哈，说了一遍，所以说我们的微信上好多朋友发来微信说那个没记下来，让杨主任再说一遍。这样咱别让杨主任耽误节目的时间跟大伙说了，大家伙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明天的文字推送当中啊，我会把这个药方小泡脚的方子整理成文字推荐给大伙儿，大伙儿一目了然到底是什么药材多少克，我都推给大伙儿，大伙儿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查询一下我们的小方子。在下半段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些小方子杨主任也会提到，我也会一并整理好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发送给大伙儿。那下面让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邀请杨傲然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像这些非常流行的中医养生保健的手法到底有哪些讲究，大家伙儿有什么我们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杨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也不要忘了参与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想问问大伙儿泡脚的温度到底多少度比较合适呢？给了大伙儿三个选项， A 选项30到35， B 选项35到40， C 选项40到45度，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现在抓紧时间互动吧。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继续。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伙儿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中医科的主任杨傲然杨主任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现在特别受大伙儿欢迎的中医养生方法到底有哪些的讲究。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杨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也可以随时拨打。大家伙儿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关于养生保健方面的问题和杨主任进行互动和交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杨主任也为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带来了这个非常有中医养生特色的小奖品哈，其中呢包括了一个我们说泡脚的药包已经配置好了，您回家煮完水之后就能泡脚，还有一个是非常精美的艾灸套装，包括了一个艾灸器，还有我们一盒艾灸条。大家伙现在这个艾灸也是非常受到欢迎的一个保健方法，咱们下半段的时候是不是杨主任也跟我们说一说特别受大伙欢迎的这个艾灸到底有哪些讲究啊。 大家好，这个艾灸啊，也是大家在家里面可以经常使用的一种非常简便有效的一种养生保健方法。 嗯， 那么艾灸究竟像主持人说的有哪些讲究呢？实际上我认为最主要的是艾灸要根据不同的人群来有选择性的应用。 哦，也就是说其实艾灸这种养生保健的方法并不是所有人。 对， 因为现在这个市面上这个艾灸馆确确实实数量不少。 对， 很多朋友小区门口可能都有这个艾灸馆。 对， 上面写着小朋友艾灸强身健体，年轻人艾灸是女士的美容院、男士的加油站，然后老年朋友将这个艾灸呢是延年益寿、强身健体。总之所有的人群它基本上全覆盖了。但是听您这么描述，艾灸并不适合所有朋友。 是这样 哦，那咱们先卖个小关子，到底适合哪些朋友，不适合哪些朋友，咱们下半段继续邀请杨主任和大伙来说一说。大家伙也不要忘了参与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如果您答对的话就有机会获得杨主任为我们带来的精美的奖品。您现在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奖品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的奖品到底是什么，长什么样子。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就抓紧时间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和互动。我们今天呢依然是通过一首和重阳有关的诗词来带出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 陆游在泛舟过金家耿赠麦兴王翁里这样写道：老人不负是农桑，点鼠鸡豚亦未忘，洗脚上床真一快，至孙见长解烧汤。这首诗的大概意思是老人不能耕田种地做农活，但是喂一下鸡和猪，点一下鸡和猪的数目，这些事儿没有忘记，还是要干活的。干完活后再上床泡一下脚，真是舒服。稚幼的孙子逐渐长大，就解决了烧热水的问题。其实历代养生家把每晚用热水泡脚作为养生去疾、益寿延年的一种措施。他们不论多忙，每天都念念不忘的是以热水泡脚。那么今天的互动问题就是，泡脚的水温多少度比较合适呢？ 泡脚的水温到底多少度才是比较合适的呢？上半段其实杨主任已经为我们揭晓了正确答案哈。我们给了大伙儿三个选项， A 选项30到35度， B 选项35度到40度， C 选项40度到45度，哪一个温度用来泡脚水温是最合适的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我们今天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精美奖品。上半段我们的编辑告诉我说，这个如意这个朋友答的是又快又准，把我们的奖品送给如意。我们先来看一看大家上半段发来的互动问题哈。星空说的40到50度合适，这超过45度稍微有点高哈， 有点热 啊。然后田庚说38度到43度为好，但最好不要超过45度。白桦树说了35到40度。然后丽丽说泡脚的水温答案是 B,35 到 40, 这稍微有点低温度啊。比较好的温度应该是这个我们 我不重复答案了，大家伙都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哈。其实有不少的朋友都已经答对了我们的正确答案，下半段我们还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现在依然有机会，抓紧时间发送正确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那下面也请杨主任来这个快问快答，回答一下大家伙关于泡脚的一些问题哈。 好，没问题 啊。田庚想问问您，说杨主任好，想问问最近腿疼可以通过泡脚来缓解吗？放点什么药比较好啊？ 这个腿疼啊，主要是把水的温度还有水的深度尽量能弄得能泡到膝盖的下面，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那么加一些活血化瘀的这个中药会有比较好的作用。 比如说您推荐几位活血化瘀的中药 啊？比如说生筋草、红花、桂枝、艾叶、川牛膝，这几味药应该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对 啊，好，刚才提到了这个泡脚的深度哈，咱们也跟大伙说说，一般家里这个泡脚盆儿，其实现在市面上也是有高的有矮的。 对， 一般我们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只是为了养生保健的话， 对， 也需要泡的，比如说到小腿这个位置吗？还是说其实没过脚面到脚踝的位置就行？ 因为你看我们医院里面这个唯一有进入医院资质的泡脚桶，基本上是能泡到膝盖的下面的。 哦， 所以说我们 深一点， 对，要想养生保健，还是泡的深一些比较好一些。 泡脚的这个水的深度，我们稍微深一点，基本上能把这个小腿肚子泡进去。 是的， 小腿肚子上面，膝盖下面这个位置是比较好的。 是的， 好啊。还有携手医生想问问，说静脉曲张的患者还能不能够泡脚啊？ 是可以泡的，只要控制适当的水温，略低一些，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略低一些，比如说大概多少度？40度左右，还是说在35度？ 35度到40度之间。 如果有静脉曲张的朋友，咱们水温更低一点，35到40度， 低一些， 比较合适哈。好啊，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高血压。既然泡脚有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缓解这个高血压的情况，有没有比较适合高血压的泡脚小方子让主任给说说？其实收音机前相信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有高血压这样的我们说慢性病， 对， 有没有比较适合他们的泡脚小方子？ 有，这个高血压的病人啊非常的多，因此呢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简便的方子，天麻、钩藤、川牛膝、川芎各15克，每天晚上泡脚一次，这个会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当然是一个辅助的治疗作用， 不能替代我们说这个控制高血压的药物。 是的，是的， 您别泡完脚之后不吃药了，这个不行。好，那这样的小方子我依然会通过明天的微信公众账号整理成文字推荐给大伙儿，您没记下来也没关系，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在明天的推送当中您就可以看到了。那接下来咱们和大伙儿来说说艾灸吧。这个艾灸也是特别受大伙儿欢迎的一种养生保健的方式。您刚才说了，这个艾灸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 是的， 咱们跟大伙儿说说什么样的人适合，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吧。 因为艾灸啊，本身是利用这个艾柱燃烧的时候，这种艾叶产生的温热刺激，对人体呢产生到一定的激发精气、提高免疫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中医里有一句话叫“药之不到，针之不及，必须灸之”。那么艾灸究竟能治疗什么样的疾病呢？我们一说一般都是寒凝血瘀、中气下陷，还有一些比较体虚的人，这一类人群基本都是适合艾灸的。那么当体质比较壮实，阳气偏亢，或者伴有一些温热性的疾病的时候，这一类人群是不建议艾灸治疗的。 哦，也就是基本上虚弱堵的朋友， 对， 咱艾灸合适。 是 的，您要这火气比较壮，甚至我们说到了这个现在还没供暖这个时候， 对， 您回家穿的还特别单薄，手脚心儿还是这个烫烫的， 对对对， 咱就别艾灸了。 是的， 这个时候有可能我们说灸就有点火上浇油的意思，是不 是？ 是 这样。 好，所以说艾灸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朋友。那这是我们说从体质方面，我们跟大伙儿大致划分了一下。这个年龄段呢，比如说像老年朋友，一般是不是？比较适合艾灸，体质都稍微偏虚弱一些。 是的，是主持人说的这样。如果老年人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可以适当的选用艾灸的办法。因为老年人阳气不足了。 但是小朋友，尤其是小男孩，其实火力真挺壮的。是不是小男孩一般来说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身体问题？咱别给孩子有事没事都灸一灸。 是的，这个小朋友们啊，阳气都比较壮，比较旺盛。那么一般只有有一些脾虚、经常腹泻这样的一类孩子，或者是说我们临床上有一些近视眼的孩子，我们可以选择核桃灸，当然也是一种特殊的灸法，大家可以选择性的使用。 哦，这个特殊酒法咱们这个就不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伙儿了。为什么不推荐？不是我想让大伙儿多花钱，是因为这特殊的酒法的的确确讲究会更多，我们在家自己操作的难度会比较高。 这 揪不好了，尤其是孩子这皮肤又比较娇嫩，容易把它烧伤烫伤了。 好的， 嗯，好，那咱们接下来回答一下大家伙儿关于艾灸的问题哈。有听众朋友说，让专家跟我们说说，老太太特别喜欢艾灸，说自己脾胃虚寒，每天呢都在肚脐上放一个艾灸条，而且这个灸条底下还垫片姜，不知道这天天灸到底有没有用。这艾灸适合脾胃虚寒的朋友吗？应该是蛮适合的吧。 对，这位听众啊，看来是具有一定的中医的知识。 嗯， 他不光用了选择了艾柱进行艾灸，同时呢还用选用了垫了一片姜。 姜 这个在我们中医里面叫格物灸。 嗯， 那么不光呢有这个艾灸的温热刺激，同时还有一个生姜的一个止呕温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因此呢这样的话坚持下去势必会对这种脾胃虚寒的人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作用。 嗯，所以说其实脾胃虚寒的朋友不光可以艾灸，同时还可以加一片姜，加强这个艾灸的效果。 是的，是这样的。 嗯，其实这个艾灸啊，大家伙相信这个如果对于养生感兴趣的话应该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了解。也想问问杨主任，其实艾灸这个我是去体验过的，但是呢这体验当时是有两个不同的方法，一个是比较长的艾灸条、 嗯、 是这个艾灸师拿着这个艾灸条点燃了之后啊，把这个我们说燃烧的这一端 离 我的皮肤比较近， 对对， 然后呢这个在上面这个穴位这个画圈圈，然后呢一个地方大概灸个几分钟之后再换另外一个穴位、 嗯、 这是一种方式、 嗯、 还有一种我体验过的是把这个艾灸条比较短、 嗯、 一个小柱子一样、 嗯嗯， 这个没有燃烧的那段、 嗯、 贴着我的皮肤直接放在我的这个穴位上，然后呢让它燃烧，这个快要烧到我皮肤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他把它拿开。 是的， 这两种方法到底有什么区别、 嗯、 它是有不同针对的这种比如说疾病或者说有不同的手法在里面吗？ 是的，因为我们在艾灸的时候啊，我们方才主持人说拿的长长的艾条，这个我们叫做艾条灸，这个当灸燃烧的时候是不直接接触皮肤的，靠它燃烧的时候产生的这种火热来对皮肤的穴位进行一定的刺激、 哦、 那么还有一种短的放在身体上点着一端，靠这种温热逐渐加强的这种刺激，这叫直接灸。那么直接灸的话呢，这种火力会比你的这个艾条灸会更温热一些，那么对于一些止疼疼痛类的疾病产生这个比较好的止疼作用是更加优选的 啊、哦。所以说这两种方法其实在我们中医里面都有。 对， 嗯，一般在家里面如果我们想要艾灸的话、 嗯、 咱们得根据不同的这种身体的症状，如果是我们想说缓解疼痛，比如说干了一天活的、 嗯、 腰酸背疼的、 嗯、 这种我们可以用直接灸的方式， 对， 短小的艾灸条直接放在我们这个比较酸疼的部位穴位上， 是的， 这个时候灸、 嗯、 如果是比如说有一些这种养生保健的穴位、 嗯、 像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跟大伙介绍了很多这个养生保健的穴位、 嗯、 比如说这个什么三阴交啊这些穴位、 嗯、 是不是就适合我们说这种长的艾灸条不直接接触，我们隔空来灸。 是的，是这样的，我们当这个用长的艾灸条这种调整到离我们的穴位一个合适的距离的时候，这种产生的这种温热持续的刺激，比如说灸我们的一些关元和气海穴，这个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保健的作用。 嗯，好，那既然这个隔空灸您刚才讲到了、 嗯、 说有一个距离的讲究、 嗯、 这距离多少合适啊、 嗯、 是近点好啊、嗯、还是说远点好啊、 嗯、这个我们说啊叫不温不烫是最合适的， 嗯， 就是不能过于烫，那也一点也不能一点没有感觉， 嗯嗯，那这个大概也就是说，其实远近是通过我们自己 自身 感 受 来把握的， 对对对， 啊、稍微感觉有点温和气儿，但是不能感觉到有烫的感觉， 对，温热一些更好一些， 好。啊、这是我们说这个如果是隔空灸，我们说间接灸的话，大概这个距离的把握得通过我们自身的这种感受，可能别人20公分觉得、 嗯、 哎呦这个没什么感觉，但是您20公分您觉得哎呦有点烫了， 对， 您就稍微离得再远点， 对，根据个体差异不同、 嗯、好啊、这是我们说艾灸的这个距离我们怎么把握、艾灸条其实现在我们在这个网络上搜索一下也是各种各样的哈。有听众朋友也在问这个艾灸条，有听众朋友在上半段的时候就问了、 嗯、 说艾灸条有的是黄色的有的是绿色的、 嗯、 这个某宝上的商家、 嗯、 绿色的说黄色的不正宗、 嗯、 黄色的说绿色的不正宗、 嗯、 到底什么样的艾灸条才是比较好的、 嗯、 想让杨主任给说说。 嗯，这个那我们就来望闻问切一下吧。这个艾灸柱啊， 我们正常来说呢，是把这个艾灸艾蒿啊，给它里面的这个绒给它提取出来，这样的话做成的这个艾柱。那么一般来说，一年以内的艾柱，也就是说当年的艾柱，一般是以青绿色或者是青黑色为主。那么当超过了一年以后，比如说三年的艾柱，这个时候会颜色逐渐变为土黄色。那么当你观察这个艾柱的燃烧速度的时候，一般像一年的艾柱燃烧的呀就会比较慢一些，但是我们三年的陈艾，那么相对来说燃烧的会更快一些。那么从气味上来说，我们说一年的这个艾柱气味会比较这个剧烈，有一种刺激性的气味， 就是绿色的味道稍微冲一点， 冲一些。当我们这个陈艾的话呢，气味比较芳香，而且比较这个缓和啊。当我们摸起来的话，这个三年的这个陈艾的话摸起来是比较细腻的，而一年之内的这个艾柱摸起来的话呢，相对来说比较粗糙一些。那么还有一方面就是这个艾火，艾火当你点着的时候，三年的这个陈艾的话，这个火热的穿透力比较强，而且比较温和。那么当年的这个艾柱的话，一般火力比较迅猛，穿透力比较弱一些。那么大家掌握这几种办法，应该能判断出来你手里艾柱的这样的一个好坏。 也就是说，其实通过颜色、气味、燃烧的速度，我们都可以判出来它是新艾还是陈艾。 是的，是这样的。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间接的说明了陈艾比较好？ 对。一般我们说三年、五年，甚至时间更长的这个艾柱是更好的。 好，所以这个朋友您不用再困惑了，不用再看这个商家们的宣传了，听杨主任的没错，咱们选艾条的时候还是尽量选择颜色发黄的这种，应该是陈艾， 对， 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而且中间的杂质尽量要少一些。 中间杂质也小一些。今天这个杨主任也是带来了一个这个艾灸条，这是我们说这是医院里面销售的，杨主任他们在用的哈。给我们听众朋友展示一下，这个通过我们的镜头，大家伙可以看一看这个小艾条。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小艾条，虽然不长，大家看一下这个截面，这个是以土黄色是为主的。那么摸起来的话呢，这个手感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细腻的。那么在我们日常使用的时候，它的这个燃烧产生的火力并不是很迅猛，温热的刺激，这个火力比较持续，而且穿透力比较强一些。它产生的这个烟的这个味道，我们说也并不是很剧烈，而是有一定的这个芳香的这个气味。 我们的微信上还有听众朋友在发呢，说家里老太太这个喜欢艾灸，但这味儿实在是受不了，有可能就是买这个艾条质量不太好。 对，有可能是艾条。艾条的问题。 所以说也建议大家，我们在选择艾条的时候选择这种黄色的是比较好的。那这个艾灸咱们和泡脚是不是也得一样，也得有时间的讲究吧，不能说我这一直揪着，尤其是我们说买这种长艾条的朋友，这燃烧起来时间比较久。 是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分次，一次揪多久比较合适啊？ 一般我们在临床上啊，也是建议大家在保健的时候可以揪15分钟到20分钟，这就足够了。过于长应该对身体呢皮肤呢有一定的灼伤作用，不建议大家这样使用。 15到20分钟。那这15到20分钟是我揪这一个穴位，如果是间接揪的话，是揪这一个穴位，还是说这15和20分钟我先揪这儿，然后揪那儿，然后再回来继续揪这个地方？ 这个通常来说我们是揪一个穴位就要达到15到20分钟。 15到20分钟。好，那如果是这种直接揪的话，我是要等这一个艾灸条燃烧完了之后再拿开，还是说其实我也是卡着时间，大概15到20分钟，即便它没烧完，我也得把它拿走。 这个直接灸啊，大家如果看，如果你用的是这种小的艾柱，那么千万你要在家的时候不要使用这个，非得等到15到20分钟，因为一旦当这个艾柱燃烧完以后，很可能会对皮肤呢产生一定的灼伤，那么会产生一定的斑痕或者水泡。这个不建议大家在家里面一定按照时间，当你这个艾柱燃烧到末端，当你热的受不了的时候，建议马上就移除。 移除。那如果比如说烧的比较快，没到这15分钟的，六七分钟就烧完了，我要再换个新的放这儿吗？ 可以再换一个。 换个新的。也就是说我们一个穴位保证艾灸的时间15到20分钟是比较合适的。 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朋友听众的这个问题了。那最后呢，我们也让杨主任跟我们再回答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有听众朋友想问问您，说这些中医的养生保健方法是不是得一直坚持，每天不能中断才有效果呀？一般得坚持多久才能够看到效果？其实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都有这样的困惑，这泡脚可能大家比较好坚持，像这个艾灸，我是要天天灸啊，还是说我一周灸个两三次就行？一般得坚持多久才会见到效果？ 这个艾灸啊和泡脚啊，这个主要当大家选用的时候，都是由于自身的阴阳平衡失调了，或者是错乱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会选用这种办法来进行一定的调整。那么当你调整一段时间以后，如果我们说这个症状都已经减轻了或者消失了，你是可以适当的停下来，那么停一段时间以后可以再继续的这个使用。那么总体来说可以长时间呢进行一定的这个应用，起到一个保健的作用，是这样。 好，所以说其实我们中医养生啊，它的这个方法非常的多，起效的时间呢可能根据您的自身体质也有快有慢，但是最重要我们提醒大伙儿，这些中医养生方法其实比较这种温和的，比如说像泡脚啊艾灸这些，我们是可以作为日常养生保健的方法来实施的。那最后跟大伙儿来公布一下今天我们有奖互动问题的正确答案吧。泡脚水的温度到底多少比较合适呢？我们正确答案应该是 C 选项，40到45度，这是适合大部分朋友的一个泡脚温度哈。我们再选出下半段的幸运听众吧。下半段我看看，也是不少朋友回答对了。张丽华，这个应该是个新朋友，我们把奖品送给张丽华。也提醒张丽华和如意两位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地址以及收这个我们说快递收货人的姓名发送过来。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会通过快递的方式把我们的精美奖品寄给您。那希望大家伙继续收听我们的稍后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是17点半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在明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伙邀请到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秦鹤做客直播间，和大伙来说一说小鼻子大健康，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加油站。那最后还有杨主任的出诊时间，让杨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伙还有这些养生保健的小问题想咨询您的话，可以在这个我们说北京康复医院找到您。 大家好，如果大家需要有其他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可以在每周二的下午或者每周四的上午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的中医康复中心来进行就诊和咨询。 好的，周二下午和周四的上午是杨主任的出诊时间，大家伙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在北京康复医院继续找到杨主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这个还给大伙留了一个小彩蛋哈，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通过微信公众账号的形式把杨主任今天为大伙准备的一个养生保健的健康小视频推荐给大伙，其实是杨主任教大伙怎么用这个艾灸条来缓解和治疗感冒的情况。这现在气温变化比较多，比较快，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感冒的症状。那这个杨主任也特别在我们的节目为大伙录制了一个小视频，通过这个视频告诉大家伙怎么通过艾灸的方式来缓解和预防感冒。大家伙如果想要这个看一看视频的推送内容，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17点半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